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72集，他爬进床，躲进被子里，拽起衣领嗅衣服上奇峰的气息，心想男友睡衣，在床上滚来滚去，直到室友开门回来才停止发神经。晚上教官和辅导员带着全班搞团建，云建威和于浩坐在第一排聊游戏，教室门口进来几个女生，看到云建威就和他打招呼，坐到他周围，女生和云建威聊天。 建威，听说你迎新晚会有节目。 对啊，你们来看吗？ 肯定来呀，我们还要抢第一排，专门给你当粉丝呢。 那倒不用了，到时候我一上台，保证全场都成了我的粉丝。 不会吧，你的节目是表演钢管舞吗？ 才不呢。 女生们嘻嘻哈哈，换下汗津津的军训服，一个个打扮得鲜艳亮丽，打算团建结束后出去学校玩。他们老喜欢找云建威聊天，白天军训休息间隙就和他坐一块聊穿着、聊游戏、聊情感八卦。大多女孩都喜欢与帅气好看的男生来往，尤其云建威这种很友好、没有任何攻击性的草食系男孩。20天后军训结束，当晚于浩就去网吧通宵了，云建威也和班上同学约出去玩，他又跟着大部队去了酒吧。大学城里的酒吧大多都是大学生，饶是如此，齐峰也八点半准时把他从酒吧里拎出来，放上自行车回学校。 太晚了，回去睡觉。 啊，现在才九点不到。 现在初中生都可以玩到晚上十点回家，他都上大学了还被他哥卡门禁。齐峰别的都惯着他，只不许他去酒吧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，在外面过夜的话也一定要知道他在哪里过夜，必须结伴等等。他像个操心的老父亲守着云建威，不让乱吃东西，不让乱跑，不能晒，不能冻，不能饿，不能病，就差拿个玻璃罩把云建威罩起来，灰都不让落他弟身上。云建威被他哥送回宿舍，洗过澡后换上他哥的衣服，抱着平板和饮料爬进床，拿起手机看群里有人发消息问他怎么走得这么早，还问他是不是去见女朋友了。云云云见为麻木，咂咂嘴放下手机，打开平板，戴上耳机看电影。周三晚上举行迎新晚会，舞台架子已经在操场上搭好了，今年的迎新晚会是操场灯光晚会，观众都是学生，就在草坪上摆几排椅子，操场周围一圈大台阶也能坐人，方便省钱。晚会七点开始，六点多的时候就有人吃完晚饭陆陆续续过来。落日斜阳，晚霞千里，操场上熙熙攘攘。云建威早在宿舍把自己打扮好，上台的衣服都是他自己的，一件淡蓝色的衬衫，系条格子领带，黑色休闲裤，白鞋。袖子挽起来，白皙的手腕上戴一个手表，妆也不用化，就喷点发胶固定一下发型。齐峰给他买了炒饭和牛奶，两人坐在操场边吃晚饭。过一会儿，宋成双和殷虫背着吉他来找他们。 曲子和音响都弄好了。弟弟，紧不紧张？ 不紧张。 微微见过大世面，这种对他来说和玩一样。 那是。我之前参加过好多次演出，回回都拿奖。 厉害厉害。 就照咱们的排练效果，保证今晚演出后我们弟弟一炮走红，成为 S 大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。 嗯，到时候我出道开签售会，你们都可以过来找我要签名哦，我第一个给你们签。 那现在不得和我们未来的大明星合个影啊。 云建威拿出手机调成自拍模式，宋成双和英虫挤过来，云建威把他哥拽近，齐峰怕挤着他，抬手搭着宋成双的肩膀，让云建威坐在他们俩中间。 云建威自拍还不过瘾，又请路过的同学帮他们四个拍了几张，然后拿着手机翻看。四人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，身后操场照明灯亮起，三个学长都是身高腿长的高个，脚踩在下两节的台阶，把云建威围在中间，冲镜头露出阳光的笑。 接下来有请植物保护学院的随便玩玩音乐小分队带来一首《初恋》。 舞台灯光大亮，落在三人身上，云建威拿着话筒站在舞台中央与所有人打招呼。 各位同学好，我是来自视传学院摄影专业的大一新生云建威，这位是我们植保学院的学长殷崇，这一位呢是植保学院的学长宋成双，两位据说是我们植保学院的两大门面，对吧？啊，当然消息来源不可靠啊。 这段话之前排练的时候根本没有，后面殷崇和宋成双差点抱着吉他喷出来，台下一群植保学院人发出哄笑，云建威耍了个乐，笑眯眯站好。 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林志美版的《初恋》，麻烦音乐起，谢谢。 轻快的音乐鼓点前奏响起，宋成双拨动琴弦，随鼓点弹奏吉他。音乐渐快，殷崇的吉他声合入乐声，曲子经殷崇改过而变得更加轻快，也更适合云建威清澈明亮的嗓音和活泼的唱歌方式。说好要来给云建威当粉丝的女生信守承诺，拉着姐妹们冲到第一排，站起来跟着云建威边唱边摇，挥舞荧光棒。云建威一低头就看到他们，忍不住边唱边笑起来。他笑时眉眼弯弯，有可爱的酒窝，不失粉黛的脸细腻白净，透出健康的淡红。舞台灯光打在他的身上，令他在舞台上如若闪光，衬衫随风飞扬。云建威的歌声非常清透而具有感染力，与节奏明快的鼓点和吉他声完美融合，台下自己学院的女生都跟着他唱嗨了，后面的人也纷纷站起来跟着一起摇，坐在操场边台阶上的人站起身，想看是哪个新生唱得这么好听。台下欢闹的人群中，不知何时过来的沈纪念抱着一小捧玫瑰花，笑着抬头看云建威在台上唱歌。云建威一眼看到他，跑到台前蹲下来，拿着话筒朝他喊：“ 沈纪念，把话给我。” 所有人都看向沈纪念，沈纪念吓死了，手忙脚乱跑过去把花举起来。舞台不高，云建威接过花抱着，起身蹦回去。云建威显然唱嗨了，拿着一束玫瑰大声唱。所有人都被气氛感染，欢呼跟着音乐跳，晚会成了蹦迪现场，大家都跟着云建威一起唱。